万家艳阳高照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要是承诺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？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承诺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？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 一首《忘记你我做不到》来自张学友。罗美薇并没有让张学友受伤太久，不久他们就又重新走到了一起。经历了爱情曲折之后的1992年，罗美薇正式淡出了娱乐圈，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，默默地为张学友打理幕后。1996年两个人在英国正式注册结婚，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爱情长跑。虽然曾经分分合合，但是如今张学友和罗美薇早已经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了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那么爱又是什么呢？一首《如果这都不算爱》来自张学友。 失去爱就的忍耐，不问该不该，都怪我没能耐，转身走开。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要为你流下泪才证明是爱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谢谢你的慷慨，是我自己活该。哦哦，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被期待，不要真正期待。哦哟，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？都怪我没能耐，转身走开。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？下泪来才证明是爱。 这就是张学友的《如果这都不算爱》。张学友坦言和罗美薇虽然结婚多年，但是夫妻之间偶尔还是会有些争吵。

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继续来享受今天的星光之旅。张学友是娱乐圈出了名的好丈夫和好爸爸，如今他的工作地点尽量都选择在香港，因为他不想错过女儿的成长。张学友拍戏也有两个原则，一，不能离开香港，因为他要经常和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；二是开工时间必须定在早晨的8:30之后，以方便他能送完女儿上学之后再赶到片场。由此可见，张学友的顾家好男人形象并非浪得虚名。好了，来听张学友的这首《情网》，待会儿接着跟您聊一聊张学友和他的女儿之间的故事。 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，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，我掩饰不住的慌张，在迫不及待地张望，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。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，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，我越陷越深越迷惘，路越走越远越漫长，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？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，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。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却看见长夜日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天无际的网，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，我越陷越深越迷惘，路越走越远越漫长，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？就这样守在你身旁，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。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却看见长夜日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，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。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却看见长夜日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 这就是张学友演唱的《情网》。张学友努力地想做一名好父亲，但是他觉得还有不足的地方，比方说他找不到一部自己主演又可以给女儿看的影片，所以当香港迪士尼乐园找他当名誉大使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，因为这是个能带着女儿一同工作的难得机会，而且他们全家还可以免费去迪士尼玩，可真是让人羡慕，而且是一举多得。当然了，张学友的歌声更是让人羡慕。现在呢，我们来欣赏张学友的这首《情书》吧，送给各位。 你手憔悴的让我好心疼，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，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，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。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，